就是我们在这里预备，我将来在天上就是这样24小时7天不停的 24/7 在那里敬拜赞美我们的神。虽然我们现在在地上，但是我们就像这个诗歌里面所唱的，我们带着一个荣耀的盼望，耶稣还要来。所以我们今天在地上的生活，我们在这里聚会，我们在这里敬拜赞美，这是一个 rehearsal， 是一个练习，是不是？哦，感谢赞美主，我希望就我们这样继续下去，我就不用上来啊。我盼望下一次，下一次是什么时候，江大哥？母亲节吗？是不是？哈哈哈哈，母亲节，哦，接下来还有父亲节，所以我们每个月啊，哇，真的是太棒了，真的是我们在这里啊，全心的这样献上我们自己。哇，神在天上看到，在基督的丰收教会里面有一群爱神的哦，跟随耶稣的门徒，真的是神的心今天非常的喜乐，因为我们天父的独生儿子耶稣基督今天已经复活。当耶稣基督复活的时候，这个世代就是一个新的开始。当耶稣基督复活的时候，神的百姓就是你跟我就有一个新的盼望，是不是？哈利路亚。所以我们今天在这里有一点神的话语分享的时候，我们在神的面前借着这一个复活节，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那带下那圣灵的恩膏在我们中间的时候，让我们的心再一次火热起来，让我们的心再一次举起来，让我们的心今天不但是被耶稣基督所触摸到，我们今天要来触摸耶稣基督的心，跟神说，神，基督徒丰收教会要再一次起来，要以火热的心来重新出发，来跟随耶稣基督。好，这个就是在当年的复活节，在七日的头一日，神的门徒所做出的一个决定。好，我们来看一下在经文路加福音，哦，时间关系我们就不念了，路加福音24章13到15节在这里。那一天讲到就是复活节的时候，耶稣基督早晨已经复活了。路加福音啊，其他的福音书也记载，当那些妇人去到耶稣被埋葬的坟墓啊，带出那香膏去的时候，结果一发现，结果这个坟墓的这个蛇铜的这一个挡的那个石板已经被挪开，往里面一看，耶稣基督已经不在那个里面，他们非常的紧张，非常的惊慌，是不是？但是天使这个之前跟那些妇人怎么说？耶稣基督过去所讲的第三次复活，他已经复活了，但是他们没有办法明白，他们非常紧张的去找那些使徒彼得神的门徒说，那主耶稣基督的那个尸体已经不见了，在那个洞里面所以就在那一天的下，那一天的下，就是在七日的头一天，就是在今天下午的时候，门徒当中有两位就是耶路撒冷听到这一个消息的时候，他们非常的惊慌他们非常的害怕耶稣基督怎么已经不见了，所以他们做了一个决定决定说我们要赶快离开耶路撒冷要去到或者他们过去居住的村子以马忤斯或者他们要去那里躲起来，离耶路撒冷有25里的路，就是7英里的这一个路。所以他们在路上的时候，他们这两个门徒就在彼此的谈论这几天所发生的事情这几天所发生的事情真的是太对他们来说，在他们的一生当中真的是一个非常的一个震动是对他们来说是一个真的是从来没有经历过的这样一个事情。他们所跟随的那个拉比，他们所跟随的主耶稣基督怎么居然被挂在十字架上面死了。本来他们盼望有一个盼望耶稣来了是来掌权 耶稣来了，要来推翻罗马的政府。耶稣来了，让他们这些门徒有一个重新一个哦，可以跟耶稣掌权的这样一个身份。但是居然发现耶稣被抓，而且不但被抓，挂在十字架上面死了，而且不但死了，哎，埋葬以后，居然第三天，耶稣的尸体居然找不到。正当他们在谈论讲。互相在讲这些事情的时候，忽然间耶稣基督就出现在他们中间了。他们不知道那就是耶稣基督，耶稣就就近他们，跟他们一起同行了。耶稣在那里听他们在讲什么，但是这两个门徒没办法认出那就是耶稣基督，因为他们的眼睛迷糊，因为他们的 focus， 他们的交谈还在过去所发生的这些事情当中，因为他们的焦点还放在耶稣挂在十字架上面。虽然第三天发现耶稣怎么在坟墓里面不见了，他们看到的是这些过去的事情，他们没有看到耶稣基督这个时候已经出现在他们的中间。所以耶稣行走在他们中间的时候，耶稣就问他们，你们在讲了什么？耶稣看到他们的脸上是带着愁容啊，就非常的忧伤的一个脸啊，英文叫 sadness 啊， of the face of sadness， 非常的愁苦啊，就是一个苦瓜脸啊，非常的一个苦闷啊，沮丧啊。中间一个门徒跟耶稣说，你不知道吗？你居然也是在耶路撒冷这里，我们要离开这个路上，居然也是在耶路撒冷，居然不知道耶路撒冷这几天发生了这么重大的事情了吗？我们神跟随的那拿撒勒耶稣的事情你不知道吗？居然那些祭司长那些文士啊，将耶稣就挂在十字架上面。他们所盼望耶稣要成为犹大的王，以色列的王，这个希望居然被消失了，居然不存在了。而且三天以后，那些妇人说耶稣已经不在坟墓里面了，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所以他们非常的沉默，他们非常的悲伤，他们的心已经破碎，因为他们在过去的三天里面所看到的这些发生的事情，跟他们原来所想象的那个耶稣带来的那个希望，好像这个希望已经消失了。他们是带着一个失望啊，因为他们失望，所以他们觉得耶路撒冷已经没有耶稣在那里可能成为掌权了，我们要离开了，所以他们带着一个失望，带出一个沮丧，而且带出一个害怕啊！你看看那些祭司长、那些文士、那些罗马的兵丁啊，将耶稣钉在十字架上面，耶稣受了鞭伤啊，在那里鞭打，而且要可能追杀这些耶稣的门徒，他们非常的害怕，他们要离开耶路撒冷啊，他们心里非常的伤心啊，因为他们所觉得，我已经花了那么多的时间，那么多的精力，甚至我可能也放下了一些东西来跟随的这个拉比，居然不是我所想象的那一位，甚至他们心里面有一点自责，有 guilty 在他们心里面，就像那彼得一样啊！居然我们的父子啊！耶稣被那些罗马的兵丁所捉了。居然他们没有办法去把他抢救回来啊！甚至那彼得，你看那个彼得，那在那个大祭司的院子里面，外面看耶稣被审问的时候，人家问他你就是跟着耶稣的那个人是不是？耶稣问他，甚至三次否定了。你看我们就是这样的，甚至耶稣的尸体我们都没有办法保护好，第三天早晨居然消失了。实在是太可怕了，所以他们做了一个决定，要放弃啊，离开耶路撒冷啊， 去到耶稣马以马忤斯去，或者正是像彼得他们一样啊，啊，这个跟随已经不可能再存在了，我干脆就回去吧，我可能就去打鱼吧，我可能就回家 去种地吧。所以他们带着一个放弃。弟兄姊妹，弟兄姊妹，当这两个门徒在那里议论过去所发生的事情的时候，他们的眼光没有看到已经出现在他们身边的耶稣，而且随着他们在一起行走多少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也处在这样的光景里面？好像我们所原来期待的那一个耶稣，本来就是要来解决我的问题，那一个耶稣就是要来供应我这一个那一个，那一个耶稣就是应该来帮助我，来提升我。哦，我怎么没有promotion？哦，我怎么财富上面有缺乏？哦，我的生意居然可能要失败？哦，我是真的信了这一位耶稣，到底是不是那一个可靠的耶稣？就像那两个门徒一样，失望、惧怕、伤心，甚至有点自责，说：“啊，很多弟兄姊妹在那里为我祷告，要提升信心，但是我却没有信心呐、啊，甚至有点自责，可能要放弃。”耶稣已经出现在这两位门徒的中间。与他们一起行走，弟兄姊妹，当我们在沮丧的时候，当我们在难处的时候，你知不知道耶稣跟你一起伤心，耶稣跟你一起行走，耶稣就在旁边，只是我们的眼目没有看到那一位复活的耶稣，那一位已经战胜了死亡，已经战胜了仇敌，他已经拿到了所有天上地下一切的权柄的耶稣已经背叛着我们，只是我们的眼目没有转移到耶稣基督的身上，我们还定睛在我们的困难上面，我们还定睛在我们的疾病里面，我们还定睛在哦，我们那破碎的关系里面，可能是我们的孩子没有听话了，他们也放弃他们小时候的信仰，或者我们的另一半出了问题，哇，或者我们的身体状况不佳，我们的眼目在这些问题上面没有转移到耶稣基督，虽然他已经在我们中间，已经在你的身旁，但是就在复活节的下午，就在这复活节的下午，就在今天，就在这个时候，那两位门徒从那破碎的心，他们遇见了耶稣以后，他们的心被转化，他们心再一次被火热起来。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呢？耶稣就跟他们说：“无知的人啊，你不知道吗？这圣经上面旧约里面这些先知所说的所写的那些话，所有的这些事情你不是已经读过了吗？但是你的心却被 蒙蔽啊，你没有认识到那先知所讲到的那一位弥赛亚已经来了，他已经来啊，他第一次来就是要受害，他第一次来就是要被钉十字架，他第一次来就是要流出他的宝血来将你的生命赎回，将我们的生命赎回，让我们今天可以的罪得到赦免，让我们可以成为圣洁，让我们可以成为神的儿女。你不明白吗？摩西书上所写的，众先知所写的，耶稣都将他们给他们讲清楚，不但耶稣第一次的来，就像刚才诗歌新耶路撒冷所写的，哦，但以理书所写的，哦，还有以赛亚书所写的，这些先知还讲到那耶稣基督啊，对不对？不但第一次来，他将来还要来呀，那个时候骑着白马来的，那个时候他要将耶路撒冷再一次夺回，那个时候撒旦要被捆绑，敌基督要被杀掉。哇，这一切耶稣亲自给这些门徒啊，两个门徒来讲，那两个门徒的心就开始蹦咚蹦咚就跳啊，在那里火了，说：“哦，他们进到了以马忤斯，到这个村庄了。”哇，耶稣要继续往前走了，但是那两个门徒怎么样？他说：“啊，天色已经晚了，哎， 留下来跟我们一起来吃晚饭嘛，住一个晚上，我们还要继续来听你所讲的先知所写的神的话。在坐席的时候，耶稣就拨开饼了。坐席那个时候，这两个门徒就明白了，他们的心被开启，就认出原来那一位在路上背伴着他们的，向他们来讲述神的话语，那旧约先知的那个预言，神的启示的时候，他们的眼睛这个时候就被开启，他们看到了耶稣基督啊。弟兄姊妹，多少的时候我们也像这两个门徒一样，眼睛被蒙蔽，因为我们眼睛眼目没有转移，因为我们没有明白神的心意，因为我没有明白神在圣经上面所写的这一些启示，这些话语，没有看到圣经里面那一位复活的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没办法眼睛打开。但是神的圣灵已经降临，神的圣灵已经降临在他的教会，神的圣灵已经降临在你我的生命当中，以至于我们心中的眼睛可以被打开，可以就像那两个门徒一样，豁然间可以看到耶稣基督，他眼睛心中的眼睛被打开。弟兄姊妹，你读圣经的时候有没有读到这一位复活的耶稣？你读圣经的时候有没有亲自亲口来跟这一位耶稣基督来交谈？他要启示你，他要开启你心中的眼睛，他要降下那智慧启示力在你的心中，让你明白神在过去已经完成的救恩的工作不只是这一个，神在今天你的生命当中，在你的生活当中，圣经里面所写的这一切，耶稣基督已经活出来。我们只要跟从耶稣基督，照他的样式，我们今天可以成为真正的耶稣基督的门徒，叫基督徒啊，就跟耶稣一样的。而且我们有这样荣耀的盼望，我们预备好自己迎接耶稣的再来。所以门徒这一个心那个时候就被火了起来，被调旺起来，因为看到了耶稣基督啊。我不知道你过去有没有谈情说爱过，有没有？有哦，有。写情书有没有？有，是不是？哦，写情书啊，哦，有没有姊妹？有没有收到你的那一位心上人白马王子的情书的时候，你们每天打开看呢、啊？有吗？对不对？没有啊，哦，没有啊，没，应该有啊，没有就没有再机会了啊，哈哈哈，应有啊，啊，我也是这样，对不对？看到你那封情书的时候。啊，躲了好几次，你的父母说啊，吃饭吃饭，赶快来吃饭。哦，你怎么还躲在房间里面躲你的那一位情人的情书啊？因为你这个上面虽然字已经知道啊，就像你去知道圣经里面的字，好像你知识也带有，但是你读那一封情书的时候，你读你所看到你所想到的是写那一封情书的那个作者就是你的心上人啊。今天我们也是一样，你读圣经的时候你看到的是谁？看到那一位作者就是我们的情人，我们的新郎耶稣基督啊。你这个心有没有活了起来？好，所以当这两位门徒在去到以马忤寺路上的时候，他们的心就活了起来，因为他们在神的话语里面得到了激励呀。弟兄姊妹，你有没有继续每天在读圣经啊？照着教会的进度来读，有的话你手挥一下。哦，有，感谢赞美主。在神的话语你就得到了激励啊，你就不再惧怕了，因为耶稣陪伴着我，是不是？不管有疾病啊，对不对？不管有失败啊，不管有缺乏，但是我知道我们的神陪伴着我们，与我们一起同行，你还怕什么？所以就充满了喜乐，就像这两个门徒一样充满了喜乐，因为他们得到了自由，因为他们不再沉浸在那一个低潮里面，因为他们已经离开那一个伤心，那一个 sadness， 他们得到自由，他们的心再一次 renew， 再一次更新，他们的灵再一次更新，被提拔起来，这个就是一个火热的心。弟兄姊妹，今天是耶稣基督复活的日子啊，你的心有没有火了？你有没有在神的话语里面，在敬拜当中，在擘饼当中， 因为神是在这里，因为圣灵已经充满在这里，你有没有得到激励？你是不是还存在一个惧怕当中？你还有什么担心？但是神与你同在，你充满喜乐，这就是一个新的开始。这就是基督徒丰收教会在今年的耶稣基督复活的日子，复活节与耶稣基督一个新的约来爱他，全心全意全力全能的来爱他。这是神给我们一个新的机会，我们可以重新开始。就像这两个门徒，那两个门徒听见看见耶稣基督以后，他们做出了一个决定。他们做出了一个什么样的决定？他们就马上，他说立誓起身啊。那一个立誓起身就是说他们马上就站不起来啊。你有没有站不过？他们就马上站不起来，就冲回到耶路撒冷。虽然还有七个英里的这样一个距离，在过去七英里很远啊，七英里很远啊，对不对？好，今天你七英里开开车还可以啊，就马上冲回到耶路撒冷，回到耶稣基督的门徒使徒当中，跟他们说我们看见了耶稣，耶稣果然是复活的啦，就像他所说的，就像先知所说的，就像神所预言的，我们今天亲自看见那复活的生命耶稣基督啦。所以他们将一切的事情看见所遇见的，在那里宣告，在那里赞美。弟兄姊妹，当你有一个火热心的时候，当你将耶稣基督接待到你的生命生活当中的时候，当你明白了耶稣基督是一位与你一直同行，不只是与你一直同行，他是带着你，他是抱着你，他是牵引着你，用他的慈神爱所一直牵引着你走那一个一路的那一个神，你有一个反应，就像那一个两个门徒一样，他们的反应，他们是立刻的就起身了，立刻的跳跃起来，因为他们火热了，他们就回到耶路撒冷。耶路撒冷是什么地方？耶路撒冷是耶稣基督牺牲的地方，但是耶路撒冷就是神的殿所在的地方，耶路撒冷就是神掌权的地方，耶路撒冷就是神坐宝座的地方。今天的耶路撒冷在哪里？今天的耶路撒冷就在神的教会，今天的耶路撒冷也在你的家里，今天的耶路撒冷也在你的职场里面，今天的耶路撒冷也在你的社区当中，因为神的宝座在那里，那两个门徒就火了起来，回到耶路撒冷。弟兄姊妹，在今天耶稣基督复活的日子里面，这一个新的开始的时候，当你已经明白耶稣基督，当你已经领受了他的话语，当已经吃了他的肉，当已经喝了他的血的时候，有一个决定，你要再一次立志，就是说回到耶路撒冷，回到神的家中，回到神的教会当中，与门徒们一起来寻求，一起来跟随，一起来敬拜。这个就是当年这两个门徒所做的一个决定。当他们的心被火了之后，这是一个新的开始。我不知道你目前面临什么样的困难，我不知道你处在什么样的一个生活当中，我不知道你今天在忙什么，我不知道你人际的关系有什么样的或者破裂，我不知道你财富上是不是缺乏，我不知道你的生意情况怎么样，我不知道你的身体是不是还是那样的健壮，但是耶稣他将神的话语向那门徒解释讲清楚的时候，今天神已经将这个话语借助圣经来启示了我们，因为耶稣基督他要来带领我们与我们同行。我们这个时候将我们的眼目就像那两个门徒一样来完全的调转，完全的来定睛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做下一个决定，就是说主我接受你，主我愿意你成为我生命的救主，主我愿意将我的生命放在你的手上，主我愿意来跟随你，主我将我所有一切的交托在你手上的时候，我就有盼望，我不再惧怕。是不是你？如果是你的话，今天 是一个新的开始，今天是一个新的启程，今天主的复活就是一个给基督徒教会一个新的起跑线，让我们带着这一个活人一起来奔走，一起来同心合意建造神的教会，基督徒丰收教会，一起来火热的来爱他，爱我们的耶稣基督，一起来为他来做见证，传扬福音，向着十字架，向着标杆直跑。当我们结束来敬拜的时候，如果你今天在今天的聚会当中，你被神所触摸到，就像这两个原来沮丧的门徒一样，或者不如意的门徒，或者在你的生活当中也有很多的遭遇遭难，但是耶稣基督已经降临，耶稣基督已经复活，耶稣基督要向你启示神的爱，将神的爱来浇灌在你的生活生命当中。耶稣基督他是公义的神，他的爱长阔高深，他拣选你不只是做一个做作的基督徒，他拣选你要成为跟随他的门徒，他要拣选你成为他征战的勇士，他拣选你要在这个末后的时代里面成为那先锋，成为 forerunner 预备耶稣基督的再来。不管你的情况怎么样，你今天愿意跟耶稣基督说，我今天重新跟你立约，神耶稣基督，你在十字架上面那一个爱我们的那一个火热，今天就焚烧在我的心里面，让我的心再一次火热起来，让我追求你的那一个力量，在圣灵的能力下面，我要快跑来跟随你。如果是你的话，当敬拜的时候你可以来到前面，我们要为你来祝福，如果你可以的话，我们一起起立来敬拜，你可以随时来到前面跟耶稣基督有这样一个心愿。在这里继续敬拜的时候，向你的主耶稣基督举起你的心，向他来诉说你对他的爱，向他来歌唱你对他的恩宠，他爱你，他喜悦你，他挂在十字架上面为我们牺牲，他第三天复活，让我们今天可以也得到那复活的能力。如果你愿意的话， 说，主啊，我今天来到你的面前，要将我的心来献给你，我要一生来跟随你，一生来爱你的话，你可以来到前面，我们要来为你祝福， 用生命来回应你的爱。我的主，让我单单在乎你， 亲近你，亲近你，亲近我的心，亲近我的心，亲近我的心。圣灵的能力啊，求你这个时候就触摸在所有的身上，啊，圣灵的恩膏，求你来浇灌，哇，让他充满神你自己的能力的时候，他心里对你的火热永远不会消失的。哦，神啊，求你来做，求你大大的来充满，来恩典，来带领，这是一个决志，这是向你爱的决志，这是要一辈子跟随你的决志。主，求你来拥抱，拥抱我，用你的爱来拥抱，来继续来浇灌，继续来带领，祝福他，祝福他，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主啊，我们为单子为了献上感谢，主啊，他来到你的面前，他愿意将他的生命来献给你。大家的心举到你的面前，主啊，你看到他对你的爱，主啊，你这是他的救主，主啊，就是他的良人，主啊，就是他的心了，主啊，他的心是何等的渴慕，主啊，他的心是何等的要在那里追求你。神啊，求你降下那天上的恩膏，那圣灵的恩膏，神啊，求你来降临，来触摸在我们单子的身上。啊，主啊，他在行走天路的时候，神啊，你来抱住他，神啊，求你拥抱他，主啊，求你加力他，哦，他奔走天路力量的时候，他要等待，他要露营站子上的，他要与你一起分享。为我们谢谢赞美你，祝福我们的姊妹，祝福他，带领他，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主啊，主，我们为没有来祷告。就喜悦他，哦，你就跟他说，你是我所爱的，耶稣说，你是耶稣所爱的，你是耶稣的心，哦，你就是耶稣用重价所买回的那一位，哦，他在创世之前就捐血，他在创世之前，哦，就将你所赎回，他在创世之前。已经把你的名字写下，哦，主啊，谢谢你这样的救，谢谢你这样的捐献，谢谢你这样的带领，哦，主啊，那天上更多的启示，那圣经话语的启示，更多的浇灌在没有的心里面，哦，当他在寻求追求你的时候，哦，主，你就向他来显现，让他看见你，让他摸到你钉痕的双手。哦，主啊，让他经历主你自己的时候，他在面你的面前，哦，向你来举起心的时候，神啊，圣灵，求你来浇灌那智慧启示的人，求你来浇灌。主，我们谢谢你，主，你继续来做，继续来做。